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林卓廷。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向，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系波神加你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小食噶，好似呢个椒盐金龙衣咁样，你试下。 嗯，好脆喎。 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到第二个咯，呢个青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嗯，哇，好爽啊！ 嗰种工肥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呢？ 真系正啊！ 嗯，跟住咧就嚟到主菜咯，呢个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试下。 牛肉味添， 呢個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別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煎底噶喎，索曬啲湯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曬你啊 ，Anthony。係 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好似牛丸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淥下淥下好正噶。 Hello， 又系我啦，好耐唔见啦，梗系啦，即系今日要动用到一啲咧，即系平时冇交流嘅 fans 咧，嚟问我今日有节目咧，啊，真系咧，即系其实好暖嘅，好温暖嗰种感觉咧，就系话，喂，原来冇个节目大家记得噶，吓，即系到底系即系点讲咧？有人就话我讲嘢太闷啦，就可能啲题目就唔系咁啱听啊，即系同埋就我好少炒花生嘅，咁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唔见咗个节目，如果大家各又问我做唔到节目嘅话咧，其实我好开心嘅，即系当然一贯如即系一如以往，有人问我喂，点解你走咗去啊？去咗边度咁啊？即系当然系上个礼拜唔喺香港嘅，咁啊之前嗰个礼拜咧就系咪睇波咧？我唔记得嗰场系乜啦，不过咧应该咧系因为。上个礼拜去旅行啦，咁啊去旅行之前嗰个礼拜基本上忙到得碌嘅，咁啊即系做唔到节目就即系 sorry 啦，系咪？咁之前嗰个礼拜应该六四，咁咧即系如无意外都会成个世界杯要做咗一集咁上紧嘅啫，系啦，即系唔系系六四off 咗，跟住之后个礼拜一做咗一集，跟住嗰集 off， 再下一集就去旅行。跟住就而家啦，咁所以咧系真系大家冇见成个月，系咪好挂住我啊？咁啊挂住我，不如货金啦，大家即系节演啊最实际。咁节演咧就，哎呀唔知你俾落边个户口啊？咁啊俾花生台啦，咁啊月尾月头都好啦，咁啊要接济下即系花生台，我哋即系劳苦功高去推咩哥哥啦，系咪？即系大家都有啲嘢要处理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请阿推咪哥哥同埋请我食餐猪扒饭啊，将个钱咧入落呢个户口，花生堂呢个户口，咁啊客气嘢系咁多啦。咁咧今日系有内容嘅，点解有内容咧？就唔系讲我去旅行嘅见闻，因为嗰啲嘢咧就好 Q 闷嘅。而家系七月， 立法会咧就系放假啦。咁但系七月，即系如果系立法会放假，大家谂起啲咩嘢咧？其实就谂起咧，林郑不经不觉咧上任咧就已经一年啦。咁你话呢一年嚟林郑做过啲咩嘢咧？即系我相信系好多人都好 diverse 嘅。点解 diverse 咧？好高调嘅，即系譬如喺佢任内呢一年发生嘅，即系譬如 DQ 要判啊，追唔追啲钱啊，郑若骅啊，好多嘢咧，你又会觉得有个概念啊。林郑执政嘅期间，香港发生咩事？但实际上佢做过啲咩嘢咧？呢排咧，即系我觉得好多 KOL 都当然唔系在下唔系 KOL， 即系认 KOL 嗰啲人自己对号入座，即系发觉有个问题，喂。林郑做一年，应唔应该讲林郑咧？依家呢刻，即系你话七一个礼拜之前，佢又推出咗一系列嘅楼宇措施，咁啊咁啱我 off 咗啊，吓冇讲啊，咁因为我仲系思考紧点样入呢个位，因为咧以我接触嘅政圈中人、政运中人咧，喂唔系、啊，有啲嘢咧，你又好似觉得佢系做得 OK 嘅，即系例如好简单。一間會講嘅就係佢流控個措施。喂，究竟呢件事你應該點樣睇呢？我已經好早之前講咗，唔知係應該係選特首嗰時候已經講咗㗎啦。林鄭係必定會喺佢嘅施政有一啲措施係叫做 work against 嘅地產商嘅。咁正正而家呢一個推出嘅新嘅居屋政策呢，即係我覺得呢，佢真係攞嗰點攞得非常之好喎。你問我，即係如果有啲即係譬如喺網台做開節目嘅人唔慣讚林鄭嘅，咁我讚囉，係咪？即係當然你係唔能夠攞嗰個位置話，佢係政府，即係點講呀，佢系呢个政府嘅首长，而呢个政府嘅操控喺中央人民政府之中嘅。咁所以咧，你反对呢个中央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嘅话咧，你必须要喺呢个政府里边所有嘅政策，你都反对到底。咁当然系有人支持呢一条路线，就系讲紧即系招土政策啊嗰啲嘢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纯粹讲政策入边嘅细节，又或者成个政策嘅框架系咪符合公义，又或者？唔好讲咁远乎服公义啦，你话一般香港人用咩角度，有咩 option 去睇佢嘅政策，即系我系从呢一点出发嘅啫。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将我同啲政治正确嘅嘢摆埋一齐。我就即系我讲咗好耐噶啦，我其实就冇乜政治正唔正确嘅，即系我觉得啱嘅嘢讲，我觉得认为错嘅嘢我屌，就系咁简单啫。咁所以咧，你如果真系睇林郑呢一年做过啲咩嘢咧，你好难闹得佢落手喎。即系嗱。你先要明白一样嘢，即系当初大家喺呢个台又好，喺呢个平台，喺呢个社运圈当中，咁啊两条路线出咗嚟啦。一，你就觉得可以喺呢个特首选举里边，对一啲同共产党唔系咁妥嘅人做一啲妥协，包括你可以希望300+嗰边可以俾啲入闸票俾佢，甚至乎系真系选特首嘅时候，真系支持曾俊华投佢嘅，嗰啲系一条路线，即系包括在下，即系我同阿昌都系支持呢一样嘢嘅。即系有个讲法就系话，你系真真正正支持咗个小圈子本选举啦。咁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嗰刻你只棋可以点落，又或者即系你唔好成日同我讲话，你个袋里边有1亿筹码，有1000万筹码，嗰套即系嗰铺百家乐，究竟应该点样赌？张赌台嗰啲冚唪唥散客嚟嘅，揸住3-5万银，咁你揸住1亿，咁你问我呢铺点赌？阿茂都识赌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喺呢张赌台里边得两个，一个就系揸住1亿，不过就唔系自己，系对家。你自己系揸住3-5万，咁我问你呢铺牌，你系究竟赌唔赌落去啫嘛？即系当然有啲人好有骨气嘅，推咗佢唔赌咯。咁啊，特首选举咩政策、咩政府、咩政策批评探讨，唔完全唔讲。咁你就好似黄毓民、好似黄杨达嗰啲，屌到黑，即系一日屌到黑咯。咁啊，屌到尾都冇所谓嘅。咁但系我觉得 有啲人就唔係嘅，即係譬如个袋里面你有3000蚊咪做3000蚊嘅嘢囉，50000蚊咪做50000蚊嘅嘢囉。咁问题就係话你呢把声都唔可以一日死嘅，諗諗下你呢一刻可以讲啲咩嘢啦。咁即係我係永远系嗰条路线嘅。咁所以就唔好将我套入，诶点解呢个政府推出一啲嘢，点解你肥佬呢好似变 Q 咗。其实我唔系变 Q 咗，即係只不过呢梁振英嗰几年呢就真系每一样嘢佢都系从佢嘅斗争路线出发，你真系冇一样嘢你可以公平咁去睇。就算你公平咁去睇，每一件事嘅出发点都系源自佢嘅斗争政策。咁你话林郑呢一铺究竟搞紧咩呢？从几方面睇 ，DQ 四同 DQ 二嘅补选，其实西九嗰两席可以同一时间选，即系法例系可以容许嘅。OK， 你话唔系唔系？有人补选紧，即系有人申请紧司法复核啦，又或者系考虑紧，上唔上诉？嗱，呢一样嘢你要咁样睇，我唔系帮佢开脱，而系话。梁振英執政嗰段期间有几多嘢你觉得法规上面唔容许梁振英咁做而梁振英做咗嘅。即係包括埋人大唔喺个释法框架里面做一啲陈述，而嗰啲陈述嘅部分落咗基本法段其中一部分，而法官要根据基本法陈述嘅一部分去判案。呢啲系咪框架嘅一部分呢？呢啲唔系框架嘅一部分，问题梁振英做咗。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梁振英那条路线那种施政方向呢是不会跟你讲香港有什么 common practice 要執行，又或者一贯以往个选举的程序是怎样，是不是必定要所谓叫等上诉的人上诉完他才可以完成那个法律程序再去选另外一席。即是我觉得在这个法律的操作上面其实大家都是搏紧一步棋，即系如果你打矛波嘅，咁因为你打矛波，我于是要应对你嘅打矛波，于是我系咪上诉系咪胜咧？咁唔知，因为我知道而你要准备就系话，你一早已经谂住两者一齐选噶啦，咁我要去应付呢个补选，我就唔系应付我自己系咪再去执着嗰个上诉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好啦，你用晒嗰啲时间啦，你决定唔上诉啊，嗰席都系要选嘅。我只想讲一样嘢啫，即系林郑做呢个决定喺政圈同喺 AOEO 喺政府入边嗰个范围咧，你会系听到啲风声，建制派唔中意林郑呢个决定。咁当然你又可以同我拗，喂，你嗰啲风推出嚟就系真嘅啦咩？咁梁振英嗰时又唔见你啲风吹。啊、即你有时又不可以一味就是对人哋讲的任何一样嘢推翻佢，而你自己又冇实质嘅一啲证据。咁、那个问题就係话我听到啲风梗唔可以高出嚟啦。好啦，咁如果林郑喺執政呢一段期间因为补选呢一样嘢，唔单止因为补选啦，因为其他好多事呢都同建制派好似有啲唔咬言嘅。即建制派唔系一味要支持林郑一啲措施嘅。咁你觉得林郑呢一个举动做嘅咩呢？嗱，补选系一件事喎。好啦，一地两检。咁你真系要好客观咁去睇。即系当然在座冇一个人赞成一地两检嘅，包括我。但系你问我香港人点睇一地两检，我真系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听。要反嘅人就系反对，但系大部分香港人嘅人系冇睇法。咩叫冇睇法呢？你电饭煲吹鸡得300个人就冇睇法啦。有睇法嘅就係国教咁100000为政府嗰啲就叫有睇法啦。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如果一个香港人冇睇法嘅议题出嚟，林郑喺呢件事上面即係为呢个法案护航，建制派又为呢个法案护航，要通过呢係一定嘅，係冇空间走嘅。咁林郑你话呢一件事香港人又或者是反对派 expect 佢做啲咩嘢呢？林郑系唔会 say no 㗎嘛。咁呢一步棋唔系林郑有冇得行，而系林郑即系唔系林郑点样行，而系林郑冇得行。OK。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啦，其实林郑呢即系喺啲一年里面呢系换咗几个人。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嘅？梁振英执政嘅时候咧，佢系支持高政资出任呢个政策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嘅，高政资有啲嘢拍板咧，就犀利过行会嘅。咁问题就系话， 林鄭上咗場之後，係用咗好多方法，喺行會又好，喺好多唔同嘅政策機關又好，去換緊人嘅。OK， 除咗頭先我講嘅高靜芝之外，譚慧珠就俾人換咗啦，廉政公署個位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創科局羅范個位，佢夠膽喐譚慧珠，夠膽喐羅范呢兩隻梁振英嘅頭馬，咁你可以點解讀呢？同時間喺呢一年嘅政府裏面係推出咗一啲叫青年嘅咩諮詢小組啊，即係嗰排我同阿昌成日喺度打趣話，我哋要申請個職位咧，咁去到最後梗我梗冇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点解佢要即系向泛民伸出呢个橄榄枝？同埋就系话呢啲位咧系入咗去嘅，即系阿 Sandy 五系入咗去嘅。点解佢呢啲位要傻啲地方俾泛民呢？其实个解读系好简单嘅啫，做出嚟呢啲嘢唔系低调嘅，有好多低调嘅嘢，佢可能同你喺门后边开咗个会，同你食一餐饭，同你饮餐茶。然之后大家喺某一啲议题上面做啲 compromise， 佢可以做呢啲嘢嘅。咁问题佢唔系，佢系采取一啲方向咧，去令到大家系可以睇到佢呢个政府可能系开明啲嘅。佢会吸纳啲所谓叫做同以前同政府完全意见唔同嘅人吸纳政府嘅。咁佢呢一啲 gesture， 你点样解读？即系你又好难话佢就系话喂。呢啲系虚位嚟嘅，委任呢啲人入去系冇乜意思嘅。咁我系问你，我同你睇就会觉得呢啲嘢冇乜意思啊，系嘛？佢呢啲虚位委任呢啲泛民主派嘅人入去 ，so body what 咧？唔系 so body what 嘅问题，而系话我讲咗好多次，你点睇呢个局？你点睇林郑嘅功过？唔系我同你嘅判断。头先我系睇紧一般香港人睇嘅嘢。如果你话，OK， 一地两检个火头又点唔着？咁你呢啲咁嘅青年咨询组织，咁我可以摆啲泛民主派嘅人入嚟啊，补选我又好公道咁，按照住既定嘅法规，有人上诉紧嘅话，我又唔选嗰一席住，有一席嘅我选咗先，不过你自己戆夸夸，自己协调唔到，输 Q 埋，咁啊冇得讲喎呢啲嘢。喂，我样样嘢都同你循规蹈矩。咁你话一般香港人系咪俾个 credit 佢先？吓、啊，我唔俾 credit 佢，你唔俾 credit 佢，香港人唔会俾 credit 佢。咁但系当然，你睇睇个民望都系低到扑街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到嘅嘢就系话，林郑上场嘅时候咧，普遍个分系高嘅。点解个分系高咧？好简单，一般香港人 A、B、C 系一个最大嘅 target， 呢个 target 唔存在啦。普遍嘅香港人感觉良好，最主要系泛民主派都感觉良好。喺呢两班政即系建制派冇得讲噶啦，永远都支持佢咧。呢三堆人 ，OK， 咁大家都有啲 fans， 大家都支持者。咁于是佢咪高分咯，落几分咯，落六点几分咯。好啦，去到佢执政一年之后，当然有啲政治议题佢处理唔到嘅，即系话呢三班人始终都有一部分佢 place 唔到啦。咁咪唔合格咯，咪就是去翻四十几分咯。咁个问题系喺呢家政府会唔会有人一百分先？唔会噶嘛。即系你睇翻蓝黄阵营嘅票数，大家都系一半一半嘅啫，冇人一百分嘅。咁即系话，就算你喺泛民呢个 sector 掰到一部分人，你最高咧都可能系六七成。OK， 咁你就系个六七成分。咁个问题就系而家去翻四十几，咁即系代表咩嘢咧？泛民嗰边系咪完全失晒信心呢？系嘅，但系你即系永远要记住，泛民呢边嘅意见唔系左右香港发展嘅最重大嘅原因。OK， 咁如果泛民呢边支持者嘅意见唔系唯一嘅原因之外呢，咁你要考虑嘅就是一般香港人。一般香港人睇咩呢？就唔系睇我头先讲嗰啲嘢，睇楼市。好啦，咁林郑。喺楼市其实成个政策其实做紧咩嘢呢？好简单一样嘢，佢系势必要令到香港人买楼。即系我之前节目系讲过一句说话，政府系会派钱俾你买楼嘅。而家系咪算派钱俾你买楼呢？即系连居屋定价都可以由七折减到变咗半价，四五成。咁你觉得系咪派紧钱呢？最重要嗰样嘢系。 即系斩咗呢一刀落嚟，你觉得私楼会升一跌咧？即系你睇下徐家健啲文啦、啊，就算你唔睇徐家健，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原本咧就有十间屋嘅地要摆出嚟，一半起私楼，一半起公屋。而家就喺起私楼嗰一半里边，将一啲本来起私楼嘅地起居屋。咁换句说话嚟讲咧，起私楼嘅地系少咗嘅。咁你系发展商，你觉得你会用多咗钱 bid 呢啲地啊，定还是少咗？一字咁钱，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觉得系用少咗钱 bid 呢啲地，即系你系夸嘅。如果唔系用少咗钱 bid 呢啲地嘅话，地价定创新高啦，系嘛？就算冇大佬同你争都好，如果地价创新高，我又唔觉得啲新楼会平。咁即系话，呢、這个新居屋嘅政策系唔会影响到私人发展商嘅利益。呢条线就画得叻啦，你睇下有几多私人发展商屌佢啊？冇噶，即系当初我系谂唔到嘅，即系问心。问题系呢条线画咗落去啦，咁你觉得自己又冇乜钱买私楼，因为啲私楼再贵啲啊嘛。你系要买所谓叫新居屋又好，你系要买嗰啲咩首次置业嗰啲房屋又好，无论如何嗰啲楼咧都系平过私楼嘅。即系当然佢配套上面冇咁好啦。咁问题系，你觉得你自己嘅机会系多咗啊少咗咧？嗱，而家系多咗地，即系起多咗单位啦。第二，定价系平咗啦。你系一般人嘅话，你必定觉得自己机会系大咗嘅。Right? 但你要谂清楚、哦，你呢一刻你使唔使住先？咁啊，到谂第三个问题啦，租会贵咗平咗咧？如果啲新楼是创新高价的话，又或者原本一些想买私楼的人是买不到楼那一刻，那那些人使唔使结婚，使唔使住啊？屌你咪，那些人一定要住，那些人一定要结婚的。那因为我租不到楼，因为不结婚不合理的成件事。那即是怎样呢？那即是说原本我揸住500万，譬如我有85万做首期，咁我原则上呢有新私楼出嘅时候，我就可以买啲500-600万买200-300尺嘅地方。因为有私楼推呢啲细单位出嚟，我依然可以入到场。而家唔系喎，而家林郑话要将啲地呢就走去起居屋喎。居屋就唔系你想买买嘅，要抽嘅。咁即系话唔系你攞住咗球半夜就可以入场喎。咁我问你，嗰球半夜你入唔入到场？而家600万楼下啲楼咧，就可以做8-9成，600万以上做唔到8-9成噶啦，你系做60%啫。咁你如果系做60%按揭嘅话，你要买个700万嘅单位，你要真系30万 cash 喎，你要真系400几万 cash 喎，唔系30万添。喂，咁你一求半夜嚟做乜啊？我问你，咁冇噶咯，咁你于是跌埋心水咧，就去租啦。咁我问你，呢一班人，如果佢买唔到私楼嘅话，佢又抽唔到去买居屋嘅话，去到最后佢系唔系都会出嚟私人市场去租翻楼住？咁、那个问题系，原本有啲准备买楼嘅人就可以住佢自己间屋，就唔会多咗人租楼。而家咧，你又少咗地起私楼，因为少咗地起私楼，私楼贵咗，啲人就买唔起咯，买唔起要租翻屋咯，咁你夹死咗呢班啦。咁即係 sorry， 唔好意思，即係如果一路再租香屋嘅话呢，你只有 anticipate 一个再高啲嘅租金。你又难储钱係另外一件事。即係你只可以继续去租啲贵楼，储少啲钱，问题就係话你可以买啲平啲嘅居屋就继续轮囉。咁呢个系咪无间道我就唔知。但係问题呢一件事你点睇呢？你就要将个香港划开两半啦。OK， 一半人有楼，一半人冇楼。有楼嘅人呢，对佢嚟讲呢，最大嘅影响就係楼市呢继续会稳步发展。呢部分人唔会增佢嘅。咁即係话呢100分里面佢已经攞咗50分啦。另外嗰50分点攞呢？因为有一班人，即係冇楼嘅人呢，有一部分人就諗住排公屋，唔係排公屋，即係諗住买居屋，諗住安居落业嘅。咁而家觉得呢啲居屋就平咗喎。居屋单位就多咗咯，你系会起多啲楼咯，咁系咪呢一部分人嘅分佢攞 Q 埋啊？咁我除咗头先攞咗个50分之外咧，呢一部分人咧又攞咗10几20分啦。咁我问你，成件事系咪点都合格啊？呢个林郑月娥， 仲有一件事，就是选举前后郑若骅被人爆了，即是原来他那个不知亲戚定是情夫定是还是现在是老公，即是掘地道那件事，去青山公路那个因为围去那间别墅那件事，即是那时呢其实大家已经闻到味了，闻到什么味呢？呢单嘢好似挤牙膏咁，好似唐宫咁嘅，即系星期一爆单新闻俾你听，唔知苹果爆嘅，爆完之后咧，第日就即系全部都系啲 drone 啦，啲飞机航拍冚唪唥影晒间屋啦，跟住话俾你听唔系，隔篱间屋原来相通嘅，诶唔系，相通嗰个嘢原来佢老公嚟嘅，诶原来唔系，好似间嘢咧，大家都唔知地道，大家都僭建嘅，喂呢单嘢啲手影咧。是真的像国安首映。那我问你，如果林郑赢得个选举是有中央祝福的话，为什么有国安在那个时候会 work against 他？即是为什么会有人督他背脊的呢？即是这个九成九是梁振英余孽来的啦。个大局是由头到尾。即当然中央支持的是一个没那么黑人憎的人，当然那个都是中央支持的人。而有人在中央底下搞小动作，千方百计陷阱这个林郑月，即是陷害这个林郑月娥。而陷害的原因呢，就是林郑是比梁振英更加有理性地处理香港问题。为什么他有理性处理的香港问题呢？就跟一个人有关，那个人就是韩正。即是当初十九大之后，大家去估哪个处理香港事务，有人是估那個人是栗戰書，大家都会怕，因为栗戰書呢是大內总管来的，就是赶梁振英落習近平的专机那個人。喂，如果他用一种禁铁碗管治的手法管理香港，无论哪个上场都好，听 order， 听个比梁振英更加铁碗的人的 order， 是不是更加扑街先？好彩那個人是韩正而不是栗戰書。这一样东西留返第二次讲。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